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任何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独立活动策划人蒋不停与独立音乐人之间的那些故事。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但在旁人看来却似乎有些无厘头。他说自己不太懂音乐，却是赵赵、赵雷等知名独立音乐人的经纪人。他说他是纯商人，但他会唱十几种地方戏。他曾在麦当劳、政府机关、网站、报社工作过，也曾开过饭馆、做过酒吧、策划过超模大赛。几年前，他正式投身中国独立音乐圈，策划了多场知名独立音乐人的全国巡演。究竟是怎样的机缘，让他与一些怀揣梦想的草根音乐人相识？这些年，他又是如何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独立活动策划人蒋不停，讲述他与独立音乐人之间的那些事儿。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蒋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做这个经纪人或者策划人啊，他的一些体会，还有呢其中的一些感想吧。这个里边如果说一个独立音乐人啊，你也可以说你是个独立经纪人， 对， 就是他可能对于经纪人的依靠啊，或者说对策划人的依靠，它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他可能会给你很多的让你满意的报酬嘛，因为本身你说了这个独立音乐人他花不起钱呀、你为什么要帮他？ 是这样，就是大家在合作之初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规定，比如说如果挣到钱了，票房好的话、如果有商演进来，我们大概按一个什么比例的一个分成。 就是你和他实际上是一个也可以理解成合伙人的关系，可以吗？ 对，差不多。 就是你是有投入在里边。 对， 你的这个投入可以说就是你的时间和精力。 时间和精力 啊，但是它是有风险的。 对，有风险。风险就是如果说不挣钱的，可能 市场没认可， 半年一年的时间可能就白白的就过去了。 就是你会提前了解你的这个搭档， 对 啊，他想要做什么？ 对， 他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对，首先就要评估作品，就是以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欣赏水平，或者是对市场的认知，要评估一下这个人的作品能不能说火，又或者具不具备这个火的潜质。 哎，就是咱再说俗一点，能不能 挣 到钱啊？这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一种探讨与商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是这样。我经常形容说我们是在拔河。 哦， 在拔河。 你跟他在拔。 对对对，他在往艺术、往文艺的方向上拔，我在往这种流行、往商业价值、商业利润的这个方向拔。 那最后拔的结果会是？ 拔的结果就是当两个人僵持不动的时候，那一点是我们互相都能让步，然后能够妥协的那一点。 最后在这个点上找到平衡。 对，其实特别像夫妻关系，一直在争执、在争吵。 你这样认为，赵赵也这样认为吗？ 那就不得而知了。 是，最后就是得达成共识。 对， 否则这个合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对， 达成共识以后，这个东西出来可以说 哎呀，是不是有点中间状态？他可能既不会像他当初设计的那么有艺术高度，有艺术价值，让他那么能够这个满足，也不会像你想象的或者设计的那种市场效果那么好。 对，就是我们为了市场效果肯定要做一些更流行元素的东西，然后呢艺术家们呢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艺术理想呢，就要做一些更艺术的这个东西，更有特色鲜明更独立或者更鲜为人知更少见的那么一种东西。他们经常就说我要写一首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写过的歌， 这是艺术家的理想， 很多艺术家的理想，我要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 是独一无二的。 对，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不太知道，就是歌曲这方面我曾经看过报道，欧洲的数学家研究说，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个音符和所有的这种节奏形式，包括空拍呀，什么四三拍四二拍四，包括所有浮点什么各种所有东西吧， 结合 的排列组合，他们去算，说按照这个排列组合，一共有多少种排列组合形式，会形成多少种这个音乐模式？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调，可能在16到17世纪之间的这段时间，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用过一遍，全写过一遍了。 对， 那么为什么现在艺术家还在说，今天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写了一首歌，这首歌世界上没有，从来 没有、啊。 对，并不是世界上没有，是曾经有过， 但是 由于它不好听，就没有流传下来。 哎， 在很早很早以前，歌只能靠口口相传。 对对，没有唱片， 我们没有唱片，没有磁带，没有 MP3 什么，没有这些记录设备的时候，只有师傅教给徒弟、 哎、 那师傅教给徒弟教什么呢？ 教 好听的能挣钱的歌。 对对， 不能挣钱的歌我教给你干嘛？我有1000首歌，其中200首能挣钱，800首挣不了钱，那我教徒弟我就教这200首， 自然淘汰。 对，那些歌就被自然淘汰掉了，就直接被历史遗忘掉了，但并不代表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写过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歌。 对对， 写过， 就是这种手法和这种韵律啊，可能前人都用过。 对，但只不过它不太那么容易被大众接受。 对，那么你把它又这个创作出来了啊，因为咱以前也没听过，也没接触过。当然，我就想着这是我想出来的。 对， 实际上就是它出来 前人有过， 哎，也没准是几小节，也没准是很长一段啊。当然，这种也不算侵权，也不算抄袭，因为已经没有磨灭了。 对， 它又重新弄出来了。弄出来以后，他有可能会被别人喜欢，有可能还是不会被人喜欢，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如果被人喜欢了，好了，我的市场效果有了， 就成功了， 哎，成功了。如果没有被人喜欢，那就是失败了。 继续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等待， 回归等待下一次， 不知道几百年以后什么时候突然潮流流行，就喜欢这种。因为我们看200年前的流行歌曲是京剧啊，600年前的流行歌曲是昆曲啊， 对， 是当年的那些东西都叫流行歌曲。你要把现在的这些歌，你放到200年前的那个市场环境里，你没有人听啊。 就是说这什么玩意儿，吓死了，就都。 我们要听京剧的，我们要听大鼓，我们要听评戏啊。 对，所以你再把这个现在的好的优秀的流行作品再放到几百年以后去，能成为那么长时间的经典的，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的。你这个形容很科幻啊，就是你用了一个很理工方面的这个概念和说法来形容了一个艺术类的，就是很文化的东西。 就是我们想象一下，把现代流行歌曲放到200年前京剧流行的那个时代，一定是卖不出钱去的。 哎，所以这个在这种拔河当中，你要和艺术家要达成共识，也不能完全都到你这边来，也不能完全都到他那边去。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一种博弈。那最后博弈的结果，如果是两全其美，那就是皆大欢喜。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不成功，会不会引起你们之间的矛盾呢？ 应该没有。 你跟赵赵就从来没争执过吗？他说啊，就因为你，要不然我这个就可能 是不是争执过 哦， 但是不会说事后再着吧，说你看当时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我说什么，因为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当时你是认同他 达成共识才出来的， 对，才出来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认同的话，我们可能会继续为这个事儿去争论。那直到说争论了啊，你也认了，我也认了这个东西。出了一个东西火或者不火，这个谁也说不好，因为我们只是预测市场，我们不能决定市场。 有可能有一个东西赵赵也觉得好，我也觉得好， 哎，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就做了，做完了以后就不好，哎，你说这事赖谁？ 哎，这个就互相没有白干的说 对了。你说又有一个东西赵赵也觉得不好，我也觉得不好， 然后没弄， 不是凑凑活活给他做出来了，没觉得他能多火，往那一放，哎，火了， 哎，这意外收获， 哎，你说这事儿，那这怎么，这又怎么算？所以啊，市场这个东西瞬息万变， 对， 兵法里头说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们不知道它能往什么地方去， 嗯，往哪边流，往哪边 发展。对，毕竟我们不能以一己之力去左右中国十几亿人的一个思维。 对，所以像你们这种组合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哈。然后风风雨雨，在这个大潮里边跌宕起伏 十年了，哎呀，你到明年的时候正好我跟他认识十周年， 很不容易所以说起来其实是满满的这种经历吧，哎，他对于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他会丰富，就是不断的丰富你自己。 对， 那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是吧，你会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能够去做出更合适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所以有很多那个音乐人呢，他包括经纪人哈，他们会在这个每天醒来之后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今天干什么，我做什么才能成功，是吧，你们可能也同样，当一个作品做出来了，这个事情算是完成了，那紧接着就是下一个，下一个思路，这个是不是你们都是这样的，循环往复，永远没有停止。 其实我以我个人的习惯，不是说每天早上醒来以后想今天干什么，是每天早上醒来以后翻开本儿，原来记本上，现在都记手机上，翻开手机看看，我今天该干什么了？ 就是你早就有计划。 对，我今天该干的事儿，可能是我一个月，甚至我半年，我一年前就觉得，哦，我可能一年以后我要 想那么远。 我习惯做长尾项目，就是规划的越来越长远，才能够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我今天该干的事儿都是几个月前、几周前，甚至一年前想好的，我今天才不会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当我今天有条不紊的去执行我的计划和方案的时候，我才能够更从容的去想我下个月、后半年、明年该干什么。这样的话，你整个人每天的工作状态都是很从容的，不会乱，就不会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了。 工作 对， 一定要策划的很周密， 对对， 就是一定要规划很好。 这就又提到了兵法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定论，就风林火山这个四个字吧，行动如风，行如风，徐如林，攻如火，不动如山，所谓行如风就是动作一定要快， 就是果断， 对，果断。但这个快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徐如林，就是行阵林立，一定要排列的很有顺序，像树林一样种着一排，竖着的、横着的是多少棵树， 周密的计划， 对，很周密的一个计划。那么攻势如火，就是当我们看到了机会就在眼前的时候，像火烧一样的猛烈的去， 一击必中， 对，一击必中。那么不动如山，就是我之前既然已经做了这么一个计划，我一定要按照我当初的这个计划，不能说哎呀今天我发现这个事儿，我计划变成这样了明天那个事儿来了，计划变成那样了，那你的计划是执行不好的。 对 对，所以如果在计划执行计划中发现有问题了怎么办？下次计划的时候 要把它完善， 对，要完善，要改正过来。但是这次既然这么定了，就这么执行下去。 就是说你在跟这个赵赵合作的过程当中，就这几年有没有这个比较具体的案例，就已经就是能够完全符合你这个风林火山的这个特色了？ 说到这一点吧，所有独立音乐人包括所有艺术家，都是天马行空的，所以这又是我们在互相拔河中的一点。 哦， 我追求的是行阵序列，有序。这个月干什么样的？艺术家不是这样的， 他比较跳脱。 今天想干这个了，我明天想干这个了。哎，我想把这变成那样，明天把那个变成那样。所以一定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当他越来越离谱的去改变的时候，然后要跟他说， 千万别变了， 缰绳勒住 我们定的这个东西、 嗯嗯、 要不然我跟媒体那边怎么交代， 对对对， 我跟咱们合作场地那边怎么交代、 哎、 我跟歌迷怎么交代， 是 原本说这张专辑是这十首歌的，十首歌都公布出去了，突然你要换五首、 嗯、 这我没法交代， 要命了， 对，我物料怎么准备，我那十首歌的物料都已经交给电台、 嗯、 都已经交给网站的那些编辑什么之类的、 嗯、 你突然告诉我哎，这几首不行，你换一首两首我还能接受， 对， 是吧，你突然换专辑的封面设计这一稿我已经都发布出去了， 嗯， 过了两天突然跟我说哎不行，我觉得这版比那版更好你看咱们能不能、 嗯、 啊是不是换一下更好的一个，我说不行、 嗯、 这个东西你原来咱们没什么名气你随便换，反正就那仨俩观众， 嗯， 他们看着什么都一样，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一样了，咱发出去 好几个亿的观众 还没那么多吧，反正至少你得是个百八十万的观众，哎， 是 他会觉得你今天这么做明天那么做，觉得你这一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定性， 对，那难道你们这些年一个都没搞成吗？不会吧， 其实像 Live House 巡演那规划还都是比较周密的， 嗯， 因为至少要提前半年要去跟人定场地， 对啊， 然后要写文案，我们为什么要巡演，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海报啊什么东西、 嗯、 包括预售票至少要提前两个月就要开票， 嗯， 然后定期的做一些这个活动， 这是演出这方面， 对， 专辑呢， 专辑也是，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我做的最周密的一次计划还是在14年底14年初的时候给赵雷策划他那个吉姆餐厅那张专辑、 哦、 我用了10个月的时间做这场、 嗯、 做这个专辑首发的这个宣传和策划、 嗯、 其中囊括了5个线上活动、 嗯、 每个线上活动有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这个是重叠状的，比如说我1、2月份是一个活动，那么2、3月份是一个活动、 嗯、 3、4月份是一个活动，我保证至少1个月呢有2个线上活动同时进行，才能保证我家艺人的在网络上面的这个热度不会往下掉、 嗯、 歌迷的兴趣不会往下减，比如说猜专辑里面都发哪几首歌，翻唱比赛， 嗯， 画 logo 的比赛，然后各种的这种歌迷的东西，不要让歌迷觉得这10个月他在家空空的等待是没有任何可参与性的、 嗯、 要让整个歌迷参与到，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粉丝粘性嘛，要让他粘性越来越强，不要脱落，粉丝粘性越来越强有两个好处，第一他自己不会脱落，第二如果他越来越粘的话他会把很多路人粉粘进来， 对， 就像滚雪球一样，你中间传一个很硬的芯儿，从山上往下一推、 嗯、 它会滚得越来越大的这个雪球、 嗯、 那么如果你的芯儿传得很扎实的话，坚如磐石，外面的雪即使有掉的也会带有新的 粘上来， 粘上来，不会说如果你的芯儿不扎实的话，这个雪球从山顶滚到山脚下那一刻碰上一个石头啪就散了， 散掉了啊，这前功尽弃了就，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的计划的这个周密性啊、嗯、是非常重要的， 哎，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成功、啊、 成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赵雷是有好长时间没有演出也没有发专辑，应该说属于一种比较沉寂的那种状态、 哎、那个是10年到12年， 对， 参加快男那会儿还在快男、 哎、 对， 所以他就是其实如果说你要没有这么大力度的工作、 嗯、 那可能这个专辑出来以后真的会很， 实际上他10年到12年那段时间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接触， 对对对，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在12年底13年初的时候、 嗯、 他那个赵小雷那张专辑发了以后呢没做巡演， 对对， 后来赵赵找到我说、 啊、 哎，老蒋你帮雷子要不然做一场这个巡演， 对对， 然后我就去策划，然后因为当时赵雷2年沉寂没有演出嘛、 嗯、 然后呢整个热度就已经掉得非常厉害了、 啊、要卖门票你说哎谁的演出啊，去看看吧，一听说、哎、 不知道， 我不记得了， 对、 啊、 对，所以那会儿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 嗯、 在微博上搜索所有提到赵雷的，提到南方姑娘的、 嗯、 提到画儿的，或者是分享过这些歌的那些微博、 哦、 我在每一条微博底下留言说赵雷要巡演了， 我的天， 然后售票链接是这个链接、 嗯、 然后我知道你也喜欢赵雷，那么希望你来现场来看赵雷的演出， 我的天哪，我觉得 我用了2个星期、 啊、 每天8个小时， 对对， 3台电脑、 嗯、 3个不同的这个微博的账号，因为你重复的内容发了20条， 他 会给你禁言1分钟， 那你别发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因为我发的内容都是重复的嘛。 对对对。 那么这个账号发 20条以后、换下一个账号继续搜继续发，为了保证工作效率嘛，我不能跟这干等一分钟。这个发了近年20分钟，一开始我是两台电脑、后来我发现这个发完了20个，那个也发完了20个的时候，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还没到、我觉得不对，这个太影响效率了，我又弄了一台3台电脑，用了3个号这就连续的发。 他们知道你是这么工作的吗？ 他们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 因为你能想到这一点，所以你还能这么去做啊。 对，这样就是把遗落在全中国各地的这个当初的分享过这首歌， 关注 对曾经关注过赵雷的人，全都聚到一起来，然后建立一个 QQ 群，把一帮人全都拉到这个群里来。 是， 他们是最初的赵雷的一个核心粉丝群的，等于日后再去怎么发展，他们是当初最初的那个群， 所以他也是最容易产生效果的。 对， 就是你把握住这个层次以后，就是最基本的。最保底的数就有 了。我当时在微博上从2012年一直搜到了2010年。 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怎么说呢，命中率应该更高吧。 对，因为他的、粉丝受众是更垂直的，他的用户受众。 而且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不错的。 是非常好的， 是吧，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就长时间没有演出，然后出现这么一个巡演、卖出去的那个门票、那是能够让他比较满意的。 对。 这就是你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吧，这样的这个故事。其实作为一个经纪人来讲，真的就或者说一个策划人哈，你的想法很重要。如果你没有想到去这种方式啊，虽然后来很累，但是它最有效。你要是真的重新打鼓另开张，再去比如说大街上搞宣传，再用一个新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去号召、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再有一个难度会更大。 对， 哎，你比如说现在我要注册一个公众号，我说啊，我刘继彤，我要怎么样，你说你谁呀、是吧，他还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在里边。 我觉得以刘老师名气，现在要说再去来唱歌出专辑什么的 肯定不行， 还可以。 我可以的这个大龄青年，咱们还是说回到你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吧。你现在有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哈、可以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范畴。 对， 那你会觉得不管是你搞策划也好，还是给歌手做宣传也好，还是做这个公益戏剧也好，它都是文化工作里边的一个方面吧。那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策划人啊，或者说经纪人的话，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呢？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呢？ 其实标准合格嘛，就是不赔钱就合格。 好有你的这个经济特征。 对呀、就是做一场巡演，不管你有没有名气，如果你名气很大的话，你能手拿板钻说我肯定挣钱，那就看你能挣多少。如果说这个人不是太有名的话，那你一定要把他策划的包括线路啊什么之类的，你至少让他收支平衡，你不赔钱就算成功。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一场都不赔钱，这东西都是市场。 是，尽量去。 对，就很多人都问我说你能不能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策划，你的商业运营都是稳赚不赔，都成功。我说我不可能，怎么可能保证呢？我说你是一个歌手，我问你，你能保证你写的每一首歌都是流行金曲吗？ 对， 他说不能。我说你既然都不能保证你每首歌都流行，你凭什么要求我保证我每次活动都挣钱呢？ 看来你真的还是一个商人。 对呀、 必须得这个里边会经营自己啊。那你现在是还是像当初一样处于自己孤军奋战，一个独立的经纪人，独立的策划人的状态，还是也是进行团队的这种建设呢？ 其实现在也在开始着手做团队建设，包括赵 手 赵手音乐工作室这边、对，也会有我们的助理啊、海报啊，然后视频团队啊什么之类的、都会有， 也会逐渐的形成自己的团队。 对， 对于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就是在这方面啊、如果继续发展的话， 未来其实有挺大的一个规划，关于赵州这边。但是 方便透露吗？ 现在还不太方便透露。 卖关子。好吧，既然有，就说明你还是在想着不断的前进，